满脸笑容明朗，望着点点星光，照耀着我们脸，花儿朵朵芬芳，鸟儿处处飞翔，春风轻轻飘扬，陶醉了我们脸。我知道世界上充满着美丽幻想，幻想爱情悠长，爱情深似海洋。声声歌颂赞扬，永远不再流泪悲伤，永远不再失望惆怅。你听失望。